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看《弟子规》第十四条：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呢，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衣冠必须要整齐。整齐呢，不但自己看得欢喜，别人看了呢也会高兴。为什么？衣冠不整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不懂得尊重自己，同时呢也是不尊重对方，可以说是失礼。所以从小呢，为人父母的就要特别注意到孩子的仪容。我们都晓得呢，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照照镜子，从头到脚呢都要检查一遍，免得出门呢出糗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他因为时间非常的匆忙，出门呢没有再端详一下自己的这个衣服有没有扣好，鞋子呢有没有穿好，甚至呢袜子颜色不同，他因为一时匆忙呢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一条呢，他就告诉我们，从头到脚呢衣冠一定要整齐。冠必正，冠呢就是指我们戴帽子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有没有正，没有方正，戴的歪歪斜斜呢可以说是轻率的感觉。所以这个冠呢，此地冠指出的就是指我们戴帽子要戴的整齐。纽必结，纽呢就是纽扣，那么没有纽扣的呢是拉链的，我们也要把它拉好。纽扣呢要扣紧，有时候呢我们纽扣松掉了，可能在半路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平常我们也要检查自己的衣服纽扣是不是有松的感觉，有松的话应该呢把它缝好，免得穿出去之后呢不晓得掉在哪里有时候参加重要的聚会呢，因为纽扣掉了而出糗了，这个都是很失礼的事情。所以平常呢，我们对于自己的衣服容貌呢要特别的这个注意整齐，穿戴好整齐之后呢再出门免得有很多状况呢我们没有办法感觉的。过去呢从事教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学生家长呢匆匆忙忙来接小孩，有的甚至呢衣服穿反面里头穿成外头这个都是因为一时的匆忙没有注意到。那么偶尔我们如果一疏忽的话，也有可能把纽扣呢扣颠倒了，然后很奇怪的这个出门，等到一发觉自己这个窘态的话，已经为时已晚。尤其呢女众我们这个女生出门的话应该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的拉链是在后头，一定要出门一定要摸摸看是不是有拉紧，是不是有扣好，因为在后头我们没有办法注意到。所以在出门之前呢，即使晚了一分钟，我们都要仔细的端详看一看有没有哪里呢不整齐，不但自己出糗这个对别人呢也是不尊重不礼貌。 袜与履，袜就是指袜子，履呢就是鞋子，俱紧切。如果有携带的这个鞋子呢，应该要把它绑紧，袜子呢也要穿好，不能一脚高一脚低，这样穿出去呢就非常没有礼貌。切呢就是要把它绑紧啊，俱紧切，紧呢要绑紧，要绑得牢。那么我们也看过很多人上半身呢穿得非常的整齐，非常的端庄，非常的好看，可是呢你再仔细端详他的鞋子呢，你会觉得非常的不搭调。为什么？鞋子很脏。所以我们要出门之前呢，的的确确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衣冠有没有整齐，穿戴是不是已经感觉自己觉得呢已经整齐了再出门。那么这个整齐呢，并不是要穿的非常的华丽，而是呢没有失礼啊于别人，自己呢也会懂得尊重自己。那么袜子跟鞋子呢，我们也要督促这个子弟，袜子呢一定要拉好再穿出门。有的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口呢已经松掉了，所以呢一脚高一脚低也是很不礼貌的。那么平时呢做家长的也要懂得啊，经常呢也要注意孩子的这个仪容是不是有穿戴着不整齐。如果不整齐的话，我们也要告知他该扣应该要扣得很好，不可以呢与人有邋遢的感觉。人的容貌呢是我们第一眼所见面的第一个印象，不好的容貌，不好的仪表啊，不好的容貌没有关系，但是你有良好的仪态啊，你有这个整齐的穿着呢，也会让人觉得看起来呢很舒服，不会失礼于别人。曾经听到朋友这样讲，他们说办公室呢有人穿着很不得体啊，就是把家里的这种很轻便的衣服呢穿去上班，结果呢很多同事呢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办公室呢是一个比较庄严的地方，我们不能为了自己呢方便然后不懂得这种衣服的穿戴它的重要性。所以仪容的整齐也是一个人的威仪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特别谨慎小心。我们再看下一条，制官服有定位，勿乱顿制污秽。这里就讲到我们放置衣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固定的地方，不可以随便乱放，勿乱顿。这个乱顿呢就是随便摆置，置污秽以至于呢衣服脏掉了。有很多小朋友呢，他即使到小学五六年级的，你要叫他自己整理自己的衣物呢，往往非常的困难。曾经在教学当中呢，也问了同学，会自己折自己的制服的，请举手，往往呢都没有人。可见呢，在家庭里头，父母也疏于教导自己的子弟如何折叠自己的衣服。那么衣服自己会摆的呢，这样的小朋友也不多，大部分呢都还是家长替他来整理。那么我们想，从小呢 如果对自己的衣物他没有办法这个料理自己整理，那么长大之后呢，他习惯没有养成，就很容易呢这个没有办法自己料理自己的衣物啊，不能做到很整齐，这样也不好。过去呢有一个朋友，我每一次看到他的衣服呢都藏宝如新。有一次呢看到他穿着一件非常好看的衣服，然后就赞美他说，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他就说，这套衣服呢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就问他，你如何保养的？他就说道，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呢，母亲就教育他要如何保存自己的衣服，要把衣服呢这个分成春夏秋冬，衣服呢都要会自己整理，而且呢要会折叠，该过好的该收好的自己呢都要懂得。因为母亲从小呢就叫他，母亲在做的时候呢都会叫他过来看，然后比较容易的就慢慢教他，样样呢他都会啊，会叠会折。他说即使要换洗的衣服呢，母亲都要求他也要折好放在篮子里头再去洗。所以他说从小呢因为得力于母亲的教诲，所以他的衣服呢都藏宝如新。那么他说也因为母亲这样教他，所以他教导他自己的小孩喝完奶瓶呢会把奶瓶放在固定的地方，即使才一岁多，他说也可以训练也可以教导。同时呢他说母亲从小呢就会注意细节，那么他学到母亲的真传，他也告诉儿子，他说从小呢儿子每一次到医院打预防针的时候，其他的宝宝呢都哭得很大声，但是呢他会跟他的儿子讲说，宝宝这个打针呢就是要让你快快的长得高，让你身体能健康，所以乖宝宝呢他就不怕痛，一点点痛呢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这个小孩呢每一次打针他都很勇敢，一点呢都没有哭叫声。由此可知呢，从小的家庭教育，从小小的一两岁开始呢，做父母的千万不要错过教育他们的机会。那么一个人他能懂得料理他自己衣物，那么他会节省很多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懂得善用时间啊，一换下来衣服呢你就把它叠好把它整理好，你就不可能说堆置了一大堆，堆置了一大堆呢不但衣服呢皱皱的不好看，同时对衣物的保存呢也会减低它的寿命。所以懂得整理这个衣物的人，他同时呢也应该啊很善于整理这个家庭，把家里呢会打扫得很干净。那么过去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如此，他很善于这个把家庭呢很快的时间呢就把它整理好。后来呢我就赞美他说，这个实在很难得啊，能向你学习啊。他很客气讲，还是得力于母亲小时候的教诲。可见呢家庭教育何其重要。我们再看第十五条，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衬家。那么这一条呢也是前面这一条的延伸，第十四条的延伸。 你能懂得啊整理自己的衣服之外呢，我们穿着呢更要得体。所以这里呢就讲到穿着打扮不应该华丽啊贵洁啊，最主要呢是在整齐干净，不贵华啊，不重视华丽，不重视流行。为什么呢？因为你重视流行，你要走在时代的尖端，你就要花很多钱，又要花很多心思啊去搭配。那么这些呢都有偏颇于这个奢侈跟浪费。有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衣服永远少一件。那么我曾经呢就问刚刚提到的这个朋友，我说为什么你每一次都穿得这么好看呢？他说道，母亲呢从小就给他一个观念，衣服呢你打折的时候呢去买，买整套的，你穿衣服呢时间很短，一搭上去呢就是一套，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你不用在那里搭配，只要端庄的衣服我们一穿起来啊，就会觉得说很整齐很好看。你在善于保养，你把它挂得好，把它挂得整齐，你穿起来不会皱皱的，你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精神奕奕，非常的亮丽。所以衣着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得体与否呢，我们在这个出门之前呢也一定要看看我们这样的穿着打扮是不是得宜。所以古人呢他们很重视衣着，所以才讲到上循分下衬家。那么这个呢上还有下呢有两个意思。如果你是长辈啊，你应该怎么穿呢？循分应该按照你的年龄，按照你的这个啊地位啊来穿着，不可以穿得不得体。下衬家呢，如果你对待晚辈，或者说晚辈的穿着呢，我们也要注意，年纪小小的他不能穿的这个太过老成。那么年纪大的人呢也不可以啊，我们在做这个在家里穿着呢，对子女呢也是一种这个教育作用。父母穿得不得体呢，儿子看起来也会觉得父母啊怎么好像是邋遢一样。所以在此地呢特别要注意的是家庭主妇。往往呢都会觉得在家里没有关系，随便穿呢啊无所谓。殊不知呢孩子从小就看到母亲她的模样。母亲在家里呢如果不邋遢，穿的呢也不是太这个随便的话，从小子女就会觉得母亲呢相当的美丽，相当的雍容，相当的端庄。那么如果母亲在家里呢也随便穿着啊，头发呢随便的梳一下或者说绑一下，这样的仪容打扮呢也会让子女呢觉得母亲啊，在心目中呢母亲是一个不好看的妈妈。所以在此呢做母亲的在家里我们要树立良好的典范，在家里呢穿着也要适当，打扮呢更不要啊这个疏于打扮。古人教导妇女呢要有四德，哪四德呢？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其中呢就有一点叫妇容，我们对于自己的容貌呢也要特别注意到，不要让人觉得呢在家里像黄脸婆一样，出门呢像一朵花啊，这样对子女的影响呢也很大。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母亲啊 美的一面，这样对小孩来讲呢，也不是这个很好的。过去在教学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就问到我，他说：“老师，你难道都没有漂亮的衣服吗？”我一时呢很惊讶，因为他才5岁而已，为什么会这么注重我的穿着呢？因为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是上书法课，所以我很怕我的衣服呢被小朋友弄脏，所以几乎呢每一堂课啊，固定的一堂课呢都穿固定的衣服，所以学生看到老师呢就永远是那么一套。那么这个学生呢，他因为每一次他看到老师都是穿一样的，我就跟他讲说，老师不是没有衣服，是因为衣服呢经常被你们碰脏，所以呢才经常穿这样的衣服呢，是以免把好的衣服漂亮的衣服呢被你们碰脏了。但是呢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这样是错误的，于是后来只要有上课的时候呢，我都注意自己的仪容，自己的容貌，自己的衣着，也要让学生呢觉得老师啊，每一次虽然有不同的衣着，但是也要让他觉得呢老师每一次耳目一新，精神奕奕。所以被小朋友啊教了这一课之后呢，也特别注意到我们的仪容，非但是大人他们这个会注意到，连小小的5岁小女生呢，他们都会注意到大人的衣着。所以身为父母的，身为师长的啊，我们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仪容，尤其呢衣服不可以穿得太紧，或者说太暴露啊，这些都不好，都是很失礼的。尤其女众方面呢，我们的穿着更应该特别的注意。适当的打扮呢，给人会有很好的印象，人家第一次见面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穿着随便，那么与人感觉就不一样的。尤其呢，有面对面试或者说参加重要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尤其要特别的注意仪容的整齐。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那么这里呢就讲到饮食不可以挑剔，为什么呢？均衡的营养才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小孩呢从小他就会挑剔食物，那么孩子的发育呢就很难均衡。尤其现在孩子呢都很少，生得很少，在家里呢几乎父母还没有动手呢他就先，所以在饮食方面呢，在一起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告诫自己的子女，父母还没有动手，长辈还没有用餐之前呢，晚辈肯定不可以先动手先吃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孩子有挑食的习惯，更应该从小呢就不应该让他养成。那么有一些习惯更差的，他会在菜肴里头呢翻来翻去啊，挑来挑去。那么也有很多父母呢，他因为疼自己的小孩，所以呢也会在里头啊专门夹他喜欢吃的，从小呢就特别爱他，把他喜欢吃的呢在众人之前呢就翻挑给他吃，这个也是很不对的。为什么？他会看到 父母这样做的话就是疼他，所以他将来如果说认为这是正常的，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这样挑，将来他长大之外，长大到外头呢，就很容易有这种习惯毛病呢跑出来。所以从小不好的习惯，做父母的一定要谨慎小心，即使呢要给他制止。还有吃饭的时候呢，饮食的时候呢，声音太大声也不可以。除了说吃饭不能吃过量，不能说他爱吃就尽量给他吃。那么吃的不节制呢，从小呢就胖嘟嘟的，这个也不好。所以食适可，勿过则，也就是说从小对孩子的饮食呢，我们也要告诫他要节制，不可以说今天饭菜好吃就多吃，今天饭菜不好吃不喜欢吃他就少吃。从小养成他定时定量不挑食呢，他这个孩子呢才能长得健康活泼，身体呢这个抵抗力才会增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营养不良的小朋友，仔细一打听呢，我们看他的饮食几乎呢非常的挑食，因为挑食所以得不到均衡的营养，所以才会感觉呢抵抗力不足，经常在生病。所以从饮食方面呢，为人父母的在家里从小就要让孩子呢养成这个不挑食的习惯，饮食呢不过量的习惯。那么小孩呢往往也会跟大人一道出去应酬，看到大人饮酒呢，有时候这个做父母的看到青少年已经十来岁了已经念了国中高中了，往往呢也会斟一点酒给他喝，那么这也是不好的。在里头我们看到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愁。如果在年纪轻轻在少年的时候呢他经常饮酒，我们晓得酒呢喝多了会伤身，自古以来的酒呢它是一种健康健康的食物，它不是平常呢给人喝着喝着玩的。我们看以前的酒杯呢，它旁边呢有两个耳，高高的耳，你拿起来斟着喝的话，你大口呢就会碰到你的脸颊。所以古人他喝酒呢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他不是呢饮酒作乐的。那么我们晓得现在人喝酒呢就不一样了，往往有牛饮的这种习惯，酒后呢又经常乱性酒后呢丑态百出。所以这里呢就告知我们，从小呢子弟在家里头小小的年纪不要让他学会喝酒，大人喝酒小孩呢在这个时候不宜给他喝，即使浅尝呢也不应该。为什么？因为喝酒很容易上瘾，上瘾之后呢要戒除就很难。那么我们晓得一旦呢这个有酒癖他喜欢喝酒，我们知道很多家庭会破碎，往往不是酒就是色就是赌。所以既然酒呢它的危害性有这么强有这么高，做父母的不得不从小呢就要注意孩子他的这个饮食状况。尤其呢孩子出门可能三五成群呢他们去会去这个所谓的 pub， 如果说去这样的地方呢 回来之后你闻到酒味也要及时的制止，因为现在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一旦养成呢，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都知道饮酒醉最为丑，我们看到酒醉之人呢，他的丑态可以说是这个不堪入眼，同时呢也伤害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说慎于始，年纪轻轻的时候做家长的在这一点也要特别小心，尤其呢有些父母啊，他对酒呢啊也有相当的嗜好，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子女在旁的话不应该啊饮酒过量，免得造成子女啊他不良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六条，不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这个不从容呢，就是我们的走路的仪态，我们的姿势呢，除了走路以外，我们站的姿势，我们坐的姿势呢，都要很从容不迫的。什么叫从容不迫呢？就很缓和，很端庄，很稳重。如果走路呢很急很匆忙，我们晓得这个人呢肯定呢他的性子就是很急，这样的人呢给人感觉，我们就会觉得说没有耐性之人，长官看到你如此，他怎么有可能把重任托付于你呢？那么如果在家里呢性子很急，一定很容易与家人冲突，在外呢与朋友交往，如果你个性很急呢，也会得罪很多人，走路说话啊站立的姿势呢都与人觉得说你很赶你很匆忙，这样呢都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经常听到老一辈人教导我们，人呢坐要有坐相，立呢也要有立相，走路呢也要走路的这种仪容。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这种教育呢已经很少，我们也看到有人走路呢头向来就是低低的啊，就是往前冲，那么走路的神态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出来，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不经意嘻嘻哈哈，那么有人站的时候呢也是很难看，坐的姿势呢也不好看也不端庄，这样呢都与人没有礼貌没有家教的感觉，也是不好的。所以不从容立端正，从小在家里我们看到子女呢子弟家里的子弟呢走路啊不好看，我们就要从小就要予以纠正，坐的姿态站立的姿态呢也都要特别啊这个引导他。一个人行得正他就立得正，如果你连站呢都站不好，都是歪七扭八，或者说一副轻浮的感觉轻浮的样子呢，这都是很不好的。所以从小这样习惯的养成呢，就要有待于父母呢好好的教诲，同时做父母的也要做树立良好的榜样。你在走路呢是不是也那么赶那么急，如果你讲话也那么赶走路也那么赶啊，都是很急迫，那么子女呢肯定也是会跟你一样。所以怎样教小孩呢，就从自身 开始先做起。自己不能以身作则来要求自己的子女，恐怕没有办法达到教育的作用。我们再看揖深圆拜恭敬。揖呢，古人讲打躬作揖，就是很恭敬的一种礼节。那么以前的衣服呢，我们知道袖子很长，所以打躬作揖呢怎样才标准呢？一定要圆不能呢这个挤在胸口，一定是圆。圆呢也代表圆融，代表恭敬。那么我们现在呢不讲这样的礼节，我们是以打招呼。打招呼呢，我们也要发自内心不要说这个皮笑肉不笑，要发自内心跟对方呢打招呼，从内心做出，那么你的和颜笑容一定会让对方呢感受你如此的这个尊敬他，跟他呢这个作礼。拜恭敬呢，这个意思呢也指的，如果说我们有参加一些这个聚会有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在行拜的这个礼节呢也要特别与人有恭敬的感觉。如果我们仔细一点，从电视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首长或者说有参加一些祭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电视画面呢可以感受到怎样的拜法呢他与人是恭敬的。有的人呢头只有低一点点，有的人呢他的腰很软，他就会稍微呢再弯一点点。有的人拜的速度呢很快，有的人呢很缓和，你会觉得呢他真的是很恭敬的在礼拜。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拜恭敬，凡事呢有碰到祭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要用虔诚的心。那么拜呢也一定要把腰弯下去，代表呢我们用身体呢恭敬的向对方向这个祭拜，比如说是祭拜的话，我们是对这个王者的一种恭敬，一种礼仪，一种礼貌。那么我们从这样的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也看过很多人呢就是头呢轻轻的一点，很快呢动作就起来了，虽然他没有感觉，但是我们从画面上呢可以感受到好像不恭敬的样子。所以怎样是恭敬呢？我们可以试验看看，腰没有弯跟有弯，速度很快跟缓和，它有很大的差别。对旁人呢看起来呢，他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你有没有恭敬，你有没有从内心发出来。就好像呢我们对长者行礼一样，像蜻蜓点水的那么快，我们就晓得不是真诚的恭敬。那么你能缓缓的把头呢这个腰配合着腰轻轻的缓缓的呢点头，然后呢再抬头起来。如果你腰没有弯跟有弯，它相差很多，从旁人呢眼光来看呢，可以觉得你的恭敬与否呢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勿见欲，勿博疑，勿积聚，勿摇臂。勿呢就是不可以，见呢就是践踏，欲呢就是门槛。过去呢我们房子可以说大部分呢都是四合院，四合院里头呢每一间房间呢一入门都有门槛，因为呢要关木门， 所以呢都有高高的门槛。那么我们现在呢，房子的建筑结构大不同于前，所以门槛已经很少见到。可是呢，在一些寺庙啊，或者说比较传统的建筑呢，它还是有门槛。以前的人呢，他会教育自己的子弟，碰到有门槛的地方呢，绝对不可以往上呢踏上去，然后再下来，一定是要跨过去才有礼貌。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呢，如果要进房门之前，如果我们去拜访别人，当他们家里呢外头有这个一个踏垫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鞋子有没有脏掉，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踏垫上呢踏一踏再走进去，就不会让人感觉呢你带来了一些灰尘脏的东西进来。所以同样呢，不一样的这个时代，但是呢我们同样都可以互通它的精神所在。什么是它的精神所在呢？就是要懂得这个礼节。也有很多人说到礼节是吃人的，这完全是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与人相处呢，都希望对方有礼貌，同理呢，对方也希望我们也遵守礼节，礼尚往来啊。所以有节度的啊，约束自己的行为是相当重要的。勿见欲啊，我们现在呢，即使这个没有门槛，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到寺庙里头，我们也要告诫子女呢，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可以爬上去啊，践踏，然后再跳下来，这个都是很不礼貌的啊情形。勿跛矣，跛呢，还可以读成跛啊，就是两只脚呢不同时的站立啊，一只脚呢就是站一只脚，一只脚呢斜放着。那么我们这样两只脚不能同时着地呢，肯定身体会歪一边。所以以前的人呢，他就很重视孩子很小呢就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体态，自己的姿势。姿势不好看，不良的习惯呢，从小都要给他教好。所以这里讲的勿跛矣呢，就是身体呢不能经常的歪斜，或者说靠在墙壁上。你靠在墙壁呢，与人讲话多么没有礼貌。所以我们读到这样的字眼呢，我们想想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个跛矣的情形呢，可以说经常发生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先站一只脚一只脚呢休息，或者说靠在墙壁呢啊舒服一些，殊不知呢给人感觉呢是相当失礼的。勿积聚，勿摇臂啊，这个为人父母的更是经常犯。过去呢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很小，大概5岁多，墨学呢就教他弟子规。他读到这个勿积聚，勿摇臂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什么叫勿摇臂。那么我就跟他讲，摇臂呢就是坐在椅子上面呢，把两只脚呢翘起来，然后呢大腿呢一直抖动。哦，他说哦，原来是如此。5岁的小朋友，当他会背弟子规的时候呢，他读到这里问到我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他懂了之后呢，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刚好呢隔不久他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呢，他看到父亲刚好坐在沙发上面翘起腿来，然后就在那里抖抖抖。小朋友一进门啊，他看到父亲这样呢，他就跟他讲， 杨老师说，这个勿摇臂，就是说坐的时候呢，不能大腿呢这样一直摇，这样是不好看的。结果爸爸呢笑得很开心，马上把两条腿呢摆好。由此可见呢，小孩子在还没有这个受到外界环境污染的时候呢，我们教他什么，他完全的吸收什么。他看到父亲这种举动，他就想到《弟子规》里头教我们勿摇臂。那么什么叫勿积聚呢？积聚就是这个两只脚两条腿呢坐的时候呢张开，就像过去的本机一样。本机呢，因为它的弧度呢是这样出去啊，所以两条腿呢不能坐得像这个本机一样开开的，很难看。尤其呢是女生，从小做母亲的啊，做父母的，看到子女他的坐姿不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一定要予以纠正，不然等他习惯养成呢，将来呢这个姿态啊会经常啊会出糗的。那么自己不晓得这种毛病习气呢，对于将来啊会有很大负面的影响。为什么？人家不喜欢你呀，人家看你这个一副轻浮的样子，谁会喜欢你呢？那么对自己来讲呢，也会影响啊自己的声誉啊，不论是在声誉方面呢啊，在这个行仪方面呢，都得不到别人的敬重。所以勿积聚，勿积聚，勿摇臂呢，可以说为人父母的他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就会犯了。也有很多人他会认为弟子规呢就是教教家里的小孩，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那就完全错误了。因为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学生会向我反映，他说我爸爸这个弟子规里头他完全没有办法做到，老师在这里讲给他听，他觉得哎很好，回到家里呢看到父母他们是这样的这个态度，他们就会怀疑到底爸爸的对还是老师的对。所以做父母的，当我们有这些习气毛病的时候呢，应该要及时的这个自己要改正，不要让子女呢觉得说父母都做不到，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这样就太可惜了。所以《弟子规》不但子女啊，我们要把它教好，做父母的呢更应该落实，这样才能以身作则，好好的教育他们。我们再看第十七条，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我们都晓得我们现在的建筑呢 几乎很少啊有这个帘子啊，几乎都是用窗帘，没有用这个帘子。古时候的建筑呢，它往往每一间的这个间隔它不是用门，可能就是用帘子。所以古人他教育自己的子女呢，从小在掀开这个帘子的时候呢，要勿有声，不可以很大声啊，不可以一拨呢后人刚好有人走进去呢就打到后面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帘子，我们有窗帘，就要教导子女呢，窗帘拉窗帘的时候呢，不可以很粗鲁，应该要轻轻的拉啊。窗帘呢也是一种啊比较细致的东西，如果你很用力很猛啊，或者说拉的不好呢， 它上面的这个钩钩呢都有可能掉下来。那么这个呢，这一条呢也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动作要细腻，不可以很粗鲁。那么细腻的动作呢，就从窗帘做起，并不是呢只有这个帘子的重要，包括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整理家事搬东西，我们都不可以很大声。如果你很大声动作很大，那就表示呢你的行止非常的粗鄙不用心不专心。所以此地呢只有举这个缓接帘，不能有声音。其实其他呢也都不应该出很大的声音，尤其呢椅子，有些时候呢大人也会偷懒，那么拉椅子呢靠近桌子一点呢，往往呢就是用拉的，然后就发出很大的声音，吱吱的叫。因为图一时的方便，却没有感受到周遭呢可能人家在休息，可能很安静，你这样的动作呢就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从缓接帘开始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要这个谨慎，不应该很粗鲁，动作呢不应该很大。细心的人呢，他的声音往往微乎其微。宽转弯勿触棱，这个呢也讲到走路的时候呢，遇到有脚的地方呢，我们要稍微这个让它有空隙一点，不要距离的太近撞到桌角。有时候我们也有看到人这个莽莽撞撞的，不是碰过椅子就是碰到桌子，那么有时候呢难免也会撞到墙角受伤。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小时候我们就要这个学到走路要小心，做事情呢要轻盈，步伐呢不但要轻盈，做任何事情呢都要懂得轻盈。我们讲到这个勿触棱，我们都晓得这个棱角呢很危险，走路是如此，开车呢碰到棱角的地方呢，碰到这个转弯的地方呢，我们更要注意。如果平时我们懂得任何这个环境都要小心都要注意的话，有很多的灾祸都可以避免。此地呢只有举到缓接帘还有宽转弯，这里呢都在在的告诉我们，从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学习动作态度呢都要轻盈，不可以很粗鄙很粗鲁，动作呢很大。也就是说从小呢就要培养仔细的心这个恭敬之心。在礼记上有这样一句话，屈为礼无不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要用恭敬心去做。那么恭敬心呢用简单的字眼来讲，就是用专心不能说心不在焉来做任何事情，肯定呢都做不好，而且呢也会碰这个碰撞的很大声。除了这个缓接帘跟宽转弯之外呢，再来我们拿东西也是要特别的注意。所以这里有讲直虚气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直呢就是拿的意思，我们拿空的东西拿空的器皿呢，就要感觉好像我拿很满的东西。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很专心的端这个东西，有可能呢你不专心撞到了碰到了 摔破了，那么不就很可惜吗？入虚室如有人，到了没有人的房间里头呢，也不可以随便。为什么不可以随便呢？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也要感觉呢有人在。有很多人呢，对于别人的东西他都很随便。所以这里呢也再再的告诉我们，拿东西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拿不好呢就碎掉了，或者说你端菜，母亲叫你端菜，你端不好呢碎掉了。所以这种细心的这个行为，细心的这种精神，专注的精神呢，从小就要养成。那么在没有人的地方呢，也更应该要教导子女呢懂得尊敬别人，即使没有人看到呢，我们也要教他慎独。没有人的地方呢，更应该谨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起了偷盗之心，是不是起了不应该起的念头，随便呢碰别人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些呢都是很不尊重别人的这个态度，所以要特别的小心。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再会。